不再阴霾，柳枝随风摇摆，我站在树下发呆，粉红色的云彩头轻轻地一抬，望见你的风采，流苏的裙摆，脸上挂着粉黛，微微的笑像小孩，站在你家门外，轻轻地把门敲开，害羞的低下脑袋，让我偷偷看你，在你回眸的微风里，让我偷偷看你，在你离去的背影里。轻轻地一抬，望见你的风采，拂流苏的裙摆，脸上挂着粉黛，微微的笑像小孩，站在你家门外，轻轻地把门敲开，害羞地低下脑袋，让我偷偷看你，在你回眸的微风里，让我偷偷看你，在你离去的背影里，微微的笑像小孩，站在你家门外，轻轻地把门敲开，害羞地低下脑袋。